北京，我们为你歌唱。你是各族人民的心脏。每当我们想起北京，欢乐歌声格外嘹亮。每当我们想起北京，浑身就有力量。我们的首都，伟大的北京，你的光辉照耀四方，我们的心儿今天你身旁，敬爱的毛主席，指引我们胜利前进，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。团结坚如钢，我们的首都，伟大的北京，你的光辉照耀四方，我们的心儿紧贴你身旁，敬爱的毛主席。